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西耀华的散文《广渠门外》。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根据汤显祖的剧本《南柯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北京是一座贵族精神和平民意识并存的城市，广渠门是北京城的一个水门，运载民用水的水车从此通过。相对专走御水，也就是皇家用水的西直门，平添了一份低调亲民的色彩。今天的广渠门车水马龙，但早已经没有运水的车了。今天我们就跟随西耀华的散文《广渠门外》，了解广渠门的历史，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不知不觉在广渠门外已经居住了10年，时序迁流，岁月不惊，只是有晚霞的黄昏，我会在18层居室的窗口向西眺望，看落日在高楼的缝隙间慢慢滑落。这时我便常常用想象将高楼抹去，平地画画出一座城楼，那落日便挂在了城檐的一角，引出许多古都旧事。最早知道广渠门是在中学读过的长篇小说《李自成》中，记得第一卷开篇，清军大兵迫近，朝阳门外战事吃紧，晚间崇祯皇帝在文华殿昏暗的烛光下心神不定地等待城外的战况通报，盼望兵部尚书卢象升进京勤王。帷帐深处静态沉闷的气氛，反衬出外部局势的险峻和人物内心的焦虑，给人以山雨欲来的预感。卢象升星夜赶回，在左顺门向皇上叩辞出征，颇有悲壮决绝之气魄。此时接报，清军已大步向广渠门东便门一带集结移动，行动诡秘。广渠门就这样第一次进入了我地理记忆的坐标。据考，当年广渠城门的位置并不在今天的立交桥处，而是向南推移约100余米，估算一下，大致为我家窗口正对的方向，是北京外城7座城门中一座东侧城门，与西侧的广安门遥相呼应。广渠门始建于明朝的嘉靖32年，回溯北京城的历史，其地理位置曾有过数次微小的漂移。辽南京城和金中都偏于西南，元大都则偏北，如此广渠门地区在当时都在城郭的东南郊外。明清时期虽修外城将其纳入，但也属城东南的偏僻之地，故有沙窝之俗称。而广渠门名称的由来有两种解释，一是根据广的释义，推测广渠的意思应是宽阔的大渠，寓意着通畅顺达；二是广和渠都是大的意思，两词会意标志着广渠门是当时北京城规模较大的一座。北京的城门内九外七，外七的建制低于内九，广渠门高 15.7 米，宽 19.5 米，廊面阔5间，单檐歇山顶，建楼正面及两侧各辟建窗2层。这种规模在外七门中也不及永定门和广安门，而单檐山顶比之双檐，在形制上又低了一等，可见第二种说法并不准确，还是通畅顺达的吉祥寓意较为贴切。 广渠门虽然不算高大，但由于其位于外城一片相对荒凉的开阔地，所以看上去比实际的规模雄伟些。 犹如从平地巍然耸立，睥睨着毗邻的城墙。如今广渠门城楼早已不复存在，1930年日伪时期将建楼拆除，1953年为使道路畅通又拆除了城楼和瓮城。然而广渠门经历的历史烟云却依旧在岁月的长河中波涛翻滚，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它曾经的罹难和沉浮。于是我们再回到文章的前面，回到有关清军围城的历史话题。清军向广渠门一带移动，现在看来是一个危险的征兆。时间上推至崇祯二年，在宁远宁锦战役失利的皇太极率10万清军绕到古北口迂回北京。次年一月兵临城下，大明朝危在旦夕。督军袁崇焕闻讯，即率9000关宁铁骑星夜兼程回京救驾，于广渠门外与清军展开了一场兵力悬殊的血战。战场拉锯范围有10余里之广，从清晨一直打到傍晚。袁崇焕身先士卒，多处负伤，在明军的顽强抗击下，清军终于不知败退15里。袁崇焕率军一直追杀到运河边上，清军劲敌阿巴泰、阿济格、斯泰尔三部被击溃，皇太极被迫遗失男孩子，以获喘息。此时他醒悟到，袁崇焕是其入主中原的最大障碍，于是策划朝内阉党，设反间计加以陷害。昏庸的崇祯皇帝果然中计，于崇祯三年将袁崇焕凌迟处死，铸成中国历史上的千古奇冤。然而时间下弃至光绪24年，地点依然是广渠门外。此时八国联军已占领了天津、通州，之后直逼北京，在朝阳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便移兵至守备薄弱的广渠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时清军已从进攻者转换为防守者，而大清朝已是国力衰败，风雨飘摇。由于兵力不足，朝廷只能把年岁已高的骑兵编入守城队伍。这些人平日养尊处优，大敌当前已是力不从心，有的还有吸毒嗜好，守城时除带火枪外另配烟枪。这样的军队与当年威风八面的八旗铁骑已不可同日而语，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很快城池告破，慈禧携光绪帝仓皇西逃，揭开了庚子之变的帷幕。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的巧合，270年间在广渠门的两次战事见证了大清朝由盛而衰的全过程。一座城门一道河，原本是中国人防卫意识中间不可摧的精神屏障，既庇护着统治者，也庇护着他的子民。然而当一个王朝气数已尽时，任何坚固的城池也都无法挽救其灭亡的命运。就如同沉凝欲堕的夕阳终将落入地平面下，唱响一个时代终结的挽歌。大明朝如此，大清朝亦如此。广渠门作为见证者也许是一种偶然，但在历史的必然进程中，偶然也可能成为必然的契机和推手，因而互为一种无法割舍的宿命关系。而经历了战火兵险之后的广渠门已是弹痕累累，百孔千疮，难掩衰败颓势，所谓通畅顺达也成为其命运多舛的另一种讽刺。今天的广渠门外大街因北京城的剧烈膨胀已收缩为城市的中心地带，时尚与繁华已将古战场的痕迹完全覆盖，当年的金戈铁马、战火硝烟已湮灭在两旁林立的钢筋水泥中，只留下马圈、沙窝等与周围景观极不相称的地名，注解着曾经乡土的广渠门外。行走间会有那一脚踩到岁月的神经，一种隔世的画面便会逆向而来，令你情不自禁又百感交集，但那已是风土民生的别样光景了。其实没有战事的广渠门外还是平静祥和的，老北京是一座贵族精神和平民意识交融并存的城市，而广渠门无疑是属于平民化的。它本是北京城的另一个水门，运载民用水的水车就从这里出入，相对专走御水的西直门平添了一份低调亲民的色彩。据顺天府志记载，当年广渠门外由于水源丰沛，池塘运河两边芦苇碧岸，垂柳疏风，景色居然颇为旖旎，现有地名垂杨柳就是最好的佐证。 直到上个世纪中叶，这里还有成片成片的麦田，虽无长亭古道，但斜阳衰草间也是一派郊野风光。现在的广渠门外大街还有以马圈命名的车站，它得名于早年间的如王坟，每到清明时节，瑞亲王府的人来此扫墓踏青，这里便是存放车轿拴系骡马的地方。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喜欢带着光阴的东西，它就像一部久翻不厌的线装书，纸落云烟，散发着沉香悠远的味道。从仅存不多的老照片来看，广渠城门宽大开阔，略呈尖拱状，东出城关是一条砖砌的护城河，上卧一座古老石桥，承接着来往的行客。瑞典学者喜仁龙在其所著《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对广渠门外的邂逅有着这样一段描述：有一天，我去参观这座偏僻的城门时，碰巧遇到一支婚礼行列经城门而过，一长列参加婚礼的人跟随在五彩缤纷的花轿后面，用抬杆和长扁担载着各种礼品，队伍一过城门就无法保持平稳的步伐，不得不时常跳过路面上的坑石并放慢速度，以适应这段坑坑洼洼的土路。其祥和的民风和糟糕的路况可见一斑。在民间的记忆中，广渠门的瓮城也很有特点。一般来说，瓮城作为战备要地，里面不能有店面和居民，而广渠门的瓮城两侧却各有四五家店铺，形成一条小型商道，有药铺、山货店、小吃店等。每到打烊，城门关闭，这个地方很是幽静，或有炊烟于城垣袅袅升起，那不是楼台的烽火，而是一片安居乐业的祥云，温润着北京边城的冷寂之夜。而广渠门外的官乡地带曾是一个粮食集市，东南乡的农民把粮食拿到这里交易，逢集的日子人来车往，甚为热闹。所谓官乡，是指城门外小商小贩和无业游民聚集居住的土街，环境杂乱，虽上不得台面，却有着鲜活的乡土和草根气息，成为老北京区域民俗的一种另类景观。据说广渠门外的马圈就是北京的最后一个官乡。随着岁月的流逝，故都的旧貌已经渐行渐远，如今广渠门外的护城河还在，一如既往地围绕京城孤独地流淌着，作为它天设地造的原配城门却如秋水伊人掩面而去，引到了时间的后面。想来当年北京的哪一座城门没有自己生动的故事和悠远的传说，然而今天除正阳门、德胜门和复建的永定门在勉强支撑着古城的表情顾影自怜外，其他的城门已沉在历史的烟霭中，沦为明日黄花。我们还有多少本钱去对北京的历史进行温暖深切的回望？诗人北岛曾著书《城门开》，站在时光之外，那城门便是抽象的，只开在他心灵回归的路上。他写道，写作正是唤醒记忆的过程，在记忆的迷宫，一条通道引导另一条通道，一扇门开向另一扇门，这是一个多么惬意的穿越状态。而现存的北京城门是不开的，它已从实用功能转化为文化遗产，只能从一旁观望欣赏，这就失去了要过城门的期待和穿过城门的快感。当年喜仁龙站在古城墙上，面对美丽的北京城，有过这样的感慨：掩映在万绿丛中，黄色屋顶闪闪发光的故宫和庙宇，覆盖蓝色和绿色琉璃瓦的华美宅邸，带有前廊的朱红色房屋，扮演于百年古树下的灰色矮小平房，横跨由绮丽牌楼的商业繁树的大街，城内种种景象无不尽收眼底，唯有洋式或半洋式的新建筑才敢高耸于这些古墙之上，像一个傲慢的不速之客，破坏了整幅画面的和谐。而这些建筑的数量正在迅速增加着，北京的雄奇壮丽和图画般的美究竟还能维持多少年？这种情景北京一直或缓或急地演绎着，算算不过百年而已。 Hello， 朋友们，西奥华的散文《广渠门外》我们欣赏完了。广渠门的历史正在淹没于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与匆匆行人的脚步之中。时光前进到今天，广渠门肯定无法回到喜仁龙笔下的时代，或者官乡存在的时代，唯有广渠门这个地名所代表的含义是不变的。 唯一可作为安慰的是，毕竟我们还曾经有过这些。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根据汤显祖的剧本《南科技》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瑶芳公主是个贤惠之人，眼看驸马爷老是无所事事，只顾吃喝玩乐，不是久长之计，便在父皇那里替驸马讨了个官做。正好这时右丞相段公来报，大淮安国南部边陲重镇南柯郡屡受邻邦红蚂蚁谭罗国的侵犯，南柯太守应选文韬武略之人，不知国君意属何人。国王当即给驸马点了外缺，要他就任南柯太守，圣旨到了驸马府。淳于棼谢过隆恩，奏请恩准委任酒友周辩为司县，田子华为司农，国王也都依奏施行。新任南柯太守要辞朝起行了，嚯，只见翠盖锦旗迎风招展，驸马与公主的房脸金玉锦绣车马随从排列于通衢两侧，一眼望去不见尽头，全城的百姓都涌来观看，国君国母亲自设宴饯行，一直送到长亭才依依惜别。淳于棼与公主一路上香车宝马，前呼后拥，吹吹打打，走了好几天，眼看已到南柯郡城，管事的南柯参军迎出十里之外，淳于棼在城外接见了全部官吏以及地方贤达文人学士僧道耆老教坊女乐等等之后，下令移驾入城，先往宾馆休息，明日一早升堂理事。淳于棼上任以后，改进吏治，清除实弊，减轻赋税，重农兴商，发展生产，启用贤德人才。淳于棼在南柯太守任上一干就是20年，把个南安郡呢治理得风调雨顺，人心物丰，草树生辉，鸟兽肥润，南安城里房屋齐整，街道平直，人人礼貌，各个谦逊，官民亲近，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连狗都因为没有盗贼可追，脚底板上都长毛了。南安郡百姓感谢淳于棼的德政，为他建了1丈5尺高的功德碑，人人唱起歌颂他德政的歌，家家供起他的牌位，日日焚香祝祷。淳于棼上有国君恩赏，下有百姓拥戴，万事心满意足，只有一事使他不甘。原来公主生养过多，耗了元气，体质虚弱，又因生性怕热，淳于棼得知本郡嵌江城西北有凉风，便在那里建了一座瑶台供公主避暑之用。人有千虑难免失算呢、嵌江城隔江相对的便是谭罗红蚂蚁国，那里镇守边关的四太子小名谭郎，老婆去世不久，急于找个填房，听说瑶芳公主在瑶台避暑，便点起精兵1000杀奔瑶台，要抢公主做老婆。淳于棼闻讯亲自带兵救了公主回南柯城，同时着令司县周辩带兵5000收复嵌江城。周辩原是个酒徒，一到嵌江城就喊口渴，下令给兵丁每人一坛泥头酒，他自己先喝了个烂醉，士兵也一个个东倒西歪，被谭罗国士兵杀了大败，逃回了南柯城。淳于棼闻讯大怒，下令将周辩收监候审。右相段公对淳于棼久怀妒贤嫉能之心，常愁他在南柯20年权威太盛，伟大不掉，难以控制。听说嵌江失事，趁机向国王进谗言，国王埋怨淳于棼大不老成，十分恼怒，下令驸马立即回朝，由田子华司农 代理南柯太守。淳于棼因为要办理移交，请公主先回京城，他势必之后飞即追赶。临行之时，田子华和南柯百姓挥泪送别，情景十分动人。淳于棼刚行了50里地，飞机传来噩耗，公主因摇台受惊，更兼路途劳顿，不幸死于路途之上。还都以后，国王痛失爱女，见驸马心丧娇妻，不免心生怜爱，又念淳于棼南柯20年政绩卓著，便任命他为左丞相。这一来，淳于棼荣耀有加，是人人倾谢。淳于棼在南柯当太守时，逢年过节挨家挨户的给所有皇亲国戚文臣武将送礼，所以这些人全都说他好话。如今见他当了左丞相，便更加卖力的拉拢。淳于棼还都已经个把来月，正事儿没顾得上干，天天忙于应酬，不是这个国公设宴，便是那位王亲请客，把个淳于棼捧到了天上。淳于棼也早忘了自己有几斤几两，沉溺在一片浮华虚荣之中。与淳于棼早在扬州听经时便有旧交的琼英郡主灵芝夫人及道姑尚真子，见满朝显贵都攀附淳于棼，也不甘落后，他们不顾别人说三道四，联名邀请淳于棼赴宴，名义上是祝贺驸马高升，内心里却是看中淳于棼英俊雄健。三个酒寡的当龄女子要趁机与这个新晋丧妻的驸马取乐解闷儿。淳于棼连月受那些干柴棒式的老王亲的宴请早已厌烦，今日听说昔日在扬州差点使他灵魂出窍的琼英郡主等三人私宴相邀，喜出望外，早把爱妻的亡灵丢进爪哇国里，不等约定时间，早早的就到了琼英郡主的府上。这二位贵妇外加一个烦心似火的尚真子仙姑，见他不仅上钩，而且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轻薄之态，便你一杯我一盅的轮着劝饮。驸马半睁醉眼，我醉了。琼英郡主说，就在此处歇息吧，饮酒主人作陪，难道睡觉主人不陪吗？三位娇娘鼓掌大乐，一男三女一齐钻进朱罗宝帐，滚坐一处。一回生二回熟，这四个人从此日日贪杯，夜夜欢愉。那右丞相段公原本想通过南柯事变一状告倒淳于棼，想不到国王又升任他为左丞相，官位在他之上，一直就耿耿于怀。听到淳于棼与郡主等的丑事，立即上朝参本。国王听说此事，龙颜大怒，淳于棼还朝以后广交豪门，饮宴无度，作威作福，我早已对他有戒心，如今竟敢污秽后宫，乱我法度，岂有此理，非敢族类，其心必异。右丞相立即火上加油，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过了几日，国王火气烧平，客客气气地请淳于棼入朝，对他说，你本是人间之人，离家久了，回去探探亲属，不要再挂念这里了。随即命两个紫衣人送淳于棼回去。淳于棼还想磨蹭，紫衣人赶来一辆粗笨的牛车，不客气地催他上路。紫衣人赶着车，眼看已到广陵淳于棼的老家，淳于棼正在车里边打瞌睡，听得紫衣人叫，淳郎醒来，我们去也。淳于棼还想挽留，大叫着，使者且慢，只听得耳边有人粗声大气地说，谁是使者呀？淳于棼睁眼一看， 原来是自家的傻不愣登的家童小山鸡势立一旁，二溜子下三滥，正在洗脚。原来刚才喝酒，他醉卧廊下，睡得也不算太久，酒还有余温呢。淳于棼说起梦中之事，大家惊诧，说可能是百年老槐成了精，就拿起锄头去刨。只见槐树下有一个小孔，把孔刨开，里边有水缸那么大一个洞，原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蚁穴，里面层层叠叠，有极有路，一个高起的地方像是蚁宫，里边有一寸来长的蚁王和蚁后，这便是淳于棼蚁国里的老丈人和老丈母娘。从这个大蚁洞另有一个暗道向南通到另一个蚁穴，这便是淳于棼当了20年太守的南柯郡。在一块小砖头之下，还埋着他的贤淑温良的娇妻姚芳公主呢。淳于棼见此情景，叹息不止。再问酒友周遍和田子华，原来暴病亡故了，梦中相见者想必是他们的游魂呢。淳于棼此时才明白，当年老和尚对他说的两句诗，享尽20年荣华富贵，却是南柯一梦。等到梦醒，依然身在故乡故地，原来是什么样，依旧还是什么样。 好了，根据汤显祖的剧本《南柯戏》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出戏体现了汤显祖浪漫的艺术想象和深邃的人文精神，在当时的剧坛超拔群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由这个剧本，我们也可见汤显祖东方莎士比亚之美誉所得不虚。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 我是歌手李健，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选两篇文字，背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